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特别欢迎有新朋友，应该算是老朋友，只是从来没有实体来到新福的嘉伟姐妹到我们中间。新福通常在聚会中没有鼓掌的习惯。OK， 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仍然是，这是第四次讲耶稣的平地宝训，经文只有七节，但是我从上礼拜讲到的经文开始念，从39节开始念，念到49节。请你打开圣经，在新福圣经第87页，第新约87页。好，请听上帝的话语。路加福音第六章39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置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你定义在这末世后，借着你的儿子向我们晓谕你自己，你的工作，而他也确实向我们晓谕你，他向我们讲道，我们讲的不外乎是他的道，也愿这真是如此。就求你的圣灵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讲他的道，听他的道，更是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因为听到而领受的身份是需要由行道活出来的。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经文是所谓平地宝训的最后七节，也是新福第四个主日最后一次，至少这段时间最后一次讲这段经文。让我们先复习记录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的耶稣基督的这篇讲到的内容。路加记录耶稣在山上彻夜祷告之后，拣选了12个使徒，然后他下到平地讲了这篇道。耶稣在这篇道的开始先讲论谁有福谁有祸，他说贫穷饥饿哀哭为了他的缘故被人厌弃的人是有福的人，而在世上富足在世上饱足嬉笑被世界上的人所认同的人则是有祸的人。耶稣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全然颠覆世界价值观的福与祸的标准，跟随他的门徒是按照这个标准是有福的人。耶稣奠定门徒的身份，在最基本的层面上，门徒就是与世界对立的人。接下来耶稣在27到36节解释，有这样身份的人该如何活在世上。这样的人，他们要爱仇敌，他们要善待仇恨他们的人，要祝福咒诅他们的人，要为凌辱他们的人祷告，还要甘心舍去一切给那些要夺去他们财物或尊严的人。这样的作为就符合他们的身份，也凸显他们与世界上的人，一般的世人有所不同。他们不是罪人， 因此他们的行为要与罪人有别。耶稣说他们是至高者的儿女，既然他们是至高者的儿女，就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而这些人他们要如何像天父慈悲一样？耶稣在38、39节命令他们，不要论断，不要定罪，要饶恕，要给人，就如慈悲的天父没有论断你，没有定罪你，反而饶恕你，反而赐恩给你。所以不被上帝定罪，不被上帝论断，蒙天父饶恕，得到天父恩赐，这就是上帝儿女的身份。而基于这个身份，也唯独基于这个身份，上帝儿女必须他们自己不论断，不定罪，饶恕给予。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命令，耶稣在这里对他们徒们下达的命令，但却也是唯有基督徒才可能顺从的命令。在39到40节，耶稣警告门徒们要小心，你们要小心选择你们跟随的人是谁，因为老师怎么样，最终学生也不过就是那样。瞎子带瞎子，最终会掉在坑里面。这其实暗示，其实只有一个人值得他们跟从，就是耶稣他自己，因为唯有他是光，唯有他的眼睛不盲目。在41到42节，耶稣要求门徒们要检视自我，特别我们上周提到，这是针对以后自己要做其他人老师的门徒们说的，他们需要先内省自己眼中，他们眼中是否有良木，才可能除去其他人眼中的刺。不自觉自己眼中有良木，却要除去其他人眼中刺的人，耶稣称他们为假冒伪善，因为他们表里不一，他们不过在演戏。而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继续强调表里如一的重要性。43节，因为任何时候因为出现，你就必须专心注意耶稣在讲什么。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看树木结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我们或许无法一时认出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之假冒伪善，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假冒伪善。但耶稣说，我们可以凭着他结出的果子认出他假冒伪善，因为你是什么人，你就只能结出那样的果子。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原则就是一个人结出了果子，最终会印证他的身份。什么是印证人身份的果子？我们可说果子是一个人的外在作为，就这么说好了。就像你可能认不出这棵树是什么树，但是你认得出这棵树上所结的苹果，借此就认出这是苹果树。这个作为，这个外在作为，不见得是他所说的某一些话语，或者所做的某一个举动，而是他们所有的话语、所有的举动，甚至所有意念的总和。换句话说，耶稣所说的人所结出的果子，是一个人的，你要说外在的生命好，或者他的生活形态。你有什么身份，你就不可避免的有什么样的生命。这是骗不了人的，因为你终究会结出符合这个身份的果子。你至少无法欺哄自己，除非你瞎了眼，除非你的眼中有良木。这个应用在教会里面，如果教会里面有假冒伪善的牧长或者假教师，最终不是因为他们伪装的太成功，因为他们必然会结出假冒伪善的果子，假教导也必然会结出假教导的果子。如果他们这些人能够存活在教会里面，或许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分辨，还是我们无法分辨。假冒伪善的老师能够在教会之中生存，更有可能是没有人有眼可分辨，或没有人愿意分辨，因为大家都想做好人。更有可能就是瞎子领着瞎子走向灭亡。耶稣说看果子，你看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所以一个人 的作为印证一个人的身份，这个原则不见得受人欢迎，因为这个原则会叫人无可推诿。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特别是当其他人知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我们喜欢说我不是故意的，这不是我真正的用意，这不是真正的我。而或许我们应该承认我是故意的，这才是真正的我。就如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眼中有良目，如果我喜欢在背后说人坏话，如果总是不愿意饶恕人，我也不能够善待那仇恨我的人，那么我不应该自欺欺人，自称我是基督徒，至高者的儿女。这其实是很简单的原则，弟兄姐妹，不是吗？我不饶恕人，也不能够以恩慈待人。这个事实，这个果子就在在的印证，我并没有蒙天父上帝他的恩典，我没有得着他饶恕我的身份。你看得出来，外在行为印证身份，这个原则对基督徒的生命有极为重要的含义。改革中的神学家，不止改革中神学家，甚至亚米念，根据这个原则就发展信徒蒙恩有确据的这个教义。按照我们的新敏信仰告白，在第18章，一个信徒可以有，也应该有他自己蒙恩得救的确据。你不应该总是不确定你是否有永生。得救的确据首要来自上帝在他真理中先贤们所谓救恩的应许，就是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事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永生。而圣灵与信徒的心一同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有永生的人。但这并不是一个信徒蒙恩得救确据唯一的来源，除了这样子圣道借着圣灵直接在信徒之中的见证之外，我们也可间接借着圣灵他的外在工作得着自己蒙恩得救的确据。什么意思？让我解释。信仰告白的用词是遵守上帝诫命所行的善行，这个是外在的工作。如果你能够遵守上帝诫命，按照上帝诫命所行的善行，这是外在的工作。我们也会说这是圣灵在你心中运作叫你做出来的工作。先贤们怎么说？按照新敏信仰告白第16章讲说，这就是又真又活的信心的果子和凭据。也就是说，你可以借着你这样子外在的善行确认，是的，你有真实的信心，你有不是死的，是活的，行出善行，有作为，有行为的，雅各说活的信心，借此你就有得救的确据。神学家称这个程序，然后说验证的程序为实践三段论。我们之前有提到 practical syllogism 实践三段论。 OK， 我们在进一步讨论实践三段论之前，我们先厘清耶稣所说的果子到底是在说什么。第一，我们注意耶稣是特别针对他的门徒，他的门徒们说话。这果子指跟随耶稣的人应该结出的果子，不是指一般善男信女所行的善行或所积的功德。这个果子，你可以凭着这个果子来分辨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例如爱仇敌，例如不论断，例如饶恕人等等。也就是说，这特别是指唯有基督徒才能够结出的果子。第二，正因为这果子是基督徒所结出的果子，严格来说不是他们自己所结出的果子，因为基督徒不是自己的人，他们的身份不是他们的，乃是赐予给他们的。他们若能够结出好果子，是因为上帝赐予他们能力行善。这是说基督徒有上帝所恩赐的身份，这身份不仅是一个名号，我们更应该说这身份就是结出好果子的生命原则，或者 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你心里所存的善。保罗他之后提醒腓立比的圣徒说，你们立志行事，你们立志行事，这是你们做的，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应该认得出来，耶稣所说的好果子，就是保罗之后在加拉太书所说的圣灵结出的果子。有基督的灵的人，必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而凭着这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一个人是否真的属于基督，是否蒙恩得救，可否是上帝的儿女。换言之，对基督徒来说，果子是我们结出来的，的确是我们的作为，但却是上帝在我们身上运行的成果。所以，按照这个外在作为确认一个基督徒身份的原则，我们要说外在的作为确认一个基督徒身份，其实就是凭着上帝在人身上所做的工作来验证上帝所赐予这个人的身份。根据这个原则，神学家使用实践三段论来帮助我们，来帮助圣徒确认自己的身份，就此有得救的确据。神学家称这个程序为实践三段论，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抽象的逻辑推论，而是按照非常具体非常实际的作为，你的作为，按照你的作为有或没有所归纳出的结论。这个程序有三个步骤，因此称为三段论。这三个步骤分别是大前提、小前提，然后结论。不同的神学家会用不同的用词形容这三个步骤，例如Thomas Watson 华生会说，他会先说得救的确据就是实践三段论，这大前提就是上帝的话语，小前提是人的良知，你所做出的结论是圣灵的工作。或者约翰欧文他用另外一种方法形容，大前提是上帝的话语，小前提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在你身上所结出的果子。或者 Thomas Boston 波士顿他会说，大前提就是圣经，圣经说什么，小前提是一个圣徒的经历，你的经历，然后圣灵会帮助人做出合理的结论。或 Francis Turretin 图瑞廷他说，大前提就是在道之中，上帝的道之中，小前提是在人的心中。耶稣说，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可以认出它是什么树来。这句话套用实践三段论，我们可以凭着结出的果子有得救的确据。例如大前提，圣经告诉我，耶稣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是大前提，这是圣经，上帝告诉我的。按照这个上帝的话语，我检视我自己的行为，我热心为善，我有圣灵结出的果子。这就是三段论之中的第二个步骤，就是小前提，就是你可以验证的个人的经历，或你可以说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结论，你可以做出什么样的结论？我热心为善，就印证我是基督舍己洁净特作自己子民的人。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大前提是圣经说，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加拉太书五章第六节。小前提则是我有发生仁爱的信心，我的信心不是死的，是有所作为的。按照这大前提和小前提，我做什么结论？结论就是我确知我有又真又活的信心，就是那能够叫我得救的信心，我有蒙恩得救的确据。所以这个实践三段论就是：第一，按照上帝的话语；按照上帝的话语；第二，检视自己的作为； 就是圣灵是否在我生命中有结出果子。第三，以此确认我自己的身份，做出结论。所以关于这十件三段论，我们需要留意，我们需要留意几点。首先，这并不是，绝对不是某种律法主义的靠行为得救。是的，虽然这其中的行为确实是我的作为，是我做出来的，但不是我的功劳，是圣灵在我身上运作所结出的果子，是可具体的见证，可具体的验证的果子。我可以凭着这个果子来验证，来印证我的身份，但是我绝非凭着这个果子赚取我的身份。我们不是做好事而得上帝拯救的人，我们不是积功德而上天堂的人，但是上天堂的人也必然有功德。还有很重要的是，这个实践三段论，这实践三段论容易被人滥用，因为我们没有认知这首要是关乎我个人得救的确据。图瑞廷指出，这个得救的确据是我自己的确据，不是其他人得救与否的证据。是的，我们必须要认辨一个人的外在行为，才可能忠心的执行教会惩戒或彼此的劝诫。但是我们必须谦卑的认知，实践三段论套用在其他人身上，我们没有百分之百的确据，我们只能用宽容的判断，上周提到了，来做结论。而且我们要明白，这个果子是可验证的外在作为，但这果子并不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外在行为，而是包括发自内心的态度，你的行为模式，或者你的生活形态，一个人的整个的外在可以看见、可以印证的生命。我们再用不可论断做例子好了。有许多基督徒以为，只要我嘴巴不说话，我就没有论断人。我们都遇过那种热心讨论是非，最后他会说：“啊，我不论断人的呢。”不，没有说出论断人的话，不表示你没有论断人。你心怀苦毒，你心中没有宽容，就算你不说话，你仍然会结出那论断人的果子，就是你的表情会很臭，你说话会很臭，你也不愿意与那个人一同团契，你也不会邀请到他到你家吃饭。你没有结出不要论断的果子，不要论断果子其实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守律法主义的人会很在意表面符合律法的作为。我没有说，以为这样子没有说出论断的话语就遵守耶稣的吩咐。然而，耶稣对那些来窥视他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怎么说？你们为什么说论断 ？No， 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凭着你们的意念，就要认出你们邪恶的身份。所以，人要有符合自己身份的作为，而且人说实在也只能有符合内心的外在行为，因为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里外要合一，人的言行也要合一。耶稣继续说，在第46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显示那时候听耶稣讲道的人，在门徒里面也有人言行不一致，假冒伪善，假冒伪善的门徒。耶稣用房子的比喻来解释言行一致的重要性。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你注意，不只是要到他那里来，不只是要到他面前，不仅要听他讲道，更要听了就去行的。所以耶稣弟弟雅各之后也会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 听到且行道的人，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置在磐石上，他的房子有根基，大水来的时候房子也不摇动。这房子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好了。根基建立在磐石上，就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或基督的道之上。大水来的时候房子也不摇动，因为这房子的根基和房子之间有一个什么？有连结，这连结就是盖房子，就是挖地基，就是安置地基，不外乎就是一个人行道，这是他的作为。或这就是保罗所谓惊恐战惊做得救的功夫，这凸显行为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之中有多么的重要。我们都明白，没有人可以靠行为称义，但我不确定我们都了解基督徒必须有所行为，必须有所行为。正统改革中神学家一致认知，善行对得救来说有不可或缺的必要性。如果你听到有人说善行对得救来说是必要的，这人不是律法主义，这只不过是改革中神学家一向表达的真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借着房子比喻告诉我们，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房子，就是借着行道，就是借着你实际的去打这个根基所建立起来的。人人都可以称耶稣主啊主啊，但是谁才真正的认耶稣为主？耶稣怎么说？他说，听我的道就去行的人，这人的生命才有根基，他的身份才有扎实的内容，上帝的话语。或者耶稣他之后在其他另外一个地方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这同一个真理，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弟兄姐妹，你的行为会验证你的身份。你说你信耶稣，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怎么确定你是？你怎么确认你有永生？你怎么知道你是有福而不是受咒诅的人？因为凡不爱主的都是受咒诅的，哥林多前书十六章。我要凭着遵守他的道，他自己讲的，凭着遵守他的道，你就确认你爱耶稣，确定你是有福的人，你的生命有根基，不会遇见试炼就枯萎，就坏得很大。反而来到耶稣面前，听道却不行道的人，是盖了一个没有根基房子的人。从外表看起来，耶稣没有说这房子看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看起来和有根基的房子没有差别，就如行道和不行道的人都可以称呼耶稣主啊主啊，只不过不行道的人空有名号，他的生命没有内容，他没有根基，他没有战战兢兢做他得救的功夫，没有建立他的生命，他基督徒的身份是虚妄的，他的地基被掏空，他的房子经不起考验。耶稣在平地宝训最后七节经文里面强调基督徒行为之重要，透过什么树结什么果子的比喻，耶稣教导你的行为就印证你的生命这个原则。借着盖房子的比喻，耶稣教导你的行为具体的造就你的生命这个真理。也就是说，基督徒绝非只听不做或光说不练的人，就如没有一个真的门徒可以来到耶稣面前听到他的话而不去行，也没有一个真基督徒可周日上教会听到而平常不行道。这是说，没有所谓只达到最低标准的基督徒。你知道最低标准就是只在周日早上做基督徒的基督徒，在周一到周六我做我自己，以为这样就可以达到最低标准上天堂的人， 只在周日早上做基督徒的人不是基督徒，因为他没有结出果子。弟兄姐妹，在主日早上十点到十二点之间做基督徒很容易，平安。中午要吃什么？一起团结。但是我们必须思想，你必须问自己，我可否在其他的时候听见耶稣的话就去行？其他的时候你可否听耶稣的话，读耶稣的话，默想他的话语就去行？你可否祷告，向你的主祷告？你可否按照他的吩咐警醒祷告，好不落入试探？你若没有，你为什么奇怪你会落入试探？周一到周六，你可否与基督的肢体连结，与你的弟兄姐妹团契，就此遵守主耶稣他自己给我们的他说的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可以顺便一提，我们的身份，明白我们的身份，也应该激励我们行出合一的行为，符合这身份的行为。在什么时候我们没有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没有做我们基督徒该做的事？我自己觉得通常是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自己也忘记你自己身份的时候。什么时候？对我来说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没有人知道我是基督徒。说实在，我也有点迟疑把十字架贴在我的车子背后，因为我知道我开车的时候往往不像基督徒，我一寸土地也不愿意让。所以你们自己可以思想，你的身份和你的行为之间对基督徒来说是多么密切没有办法分开的关系。最后让我们思想，基督徒定义就是蒙基督所爱的人，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你怎么确定基督爱你？这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你怎么确定你有永生？你怎么会有蒙恩得救的确据？你怎么确定你的主耶稣基督爱你？我是的，因为圣经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爱教会，为他舍己。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但是你怎么知道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爱你？我要你使用实践三段论，很好用。首，你的大前提是他的话语。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留在我的爱里面。 OK， 你的小前提是什么？我遵守他的命令。我不仅礼拜天早上遵守他的命令，我爱慕他的律法，我昼夜终日周一到周日不住的思想。你得到的结论是，我遵守基督的命令，我就常留在基督的爱里面。我是蒙我主耶稣基督所爱的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实际这样，你看得出来吗？你的行为，你的顺服，你遵守他的命令，就造就你的生命。这就是你生命，你基督的生命扎扎实实的内容，是有顺服的内容。你的行为也印证你的身份，正如你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行为印证他的身份。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面。接下来他怎么说？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就常留在他的爱里面。 Think about this， 仔细想我们主在这里说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仔细想那在上帝怀中的独生上帝， 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那从来就蒙父所喜悦的爱子，成了需要遵守父的命令，才长留在父的爱里的人子。耶稣他遵守天父什么命令？他从父那里所受的命令，就是他要为我们舍去他自己的生命。父命令他的独生爱子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为此，耶稣他说：“为此，我舍去我的生命；为此，我父爱我。”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如此的思念你的主，你就明白，当他要求你要爱你的仇敌，要饶恕人，要舍去一切，他不会对我们提出最合理的要求。他有资格要求，因为他自己先爱他的仇敌，他饶恕仇恨他的人，他为我们舍去一切。而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就是他舍去一切所赎回来的。因此，现在活着的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若是如此，弟兄姐妹，若是如此，那么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就如何。那么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不过是最合理、最合乎我们身份的事，不是吗？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愿我们结出果子，而凭着那果子就可确认你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愿你在我们心中运行，叫我们行出你早就为我们预备所行的善行，就印证我们心存美善，其实不外乎就是你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我们所建造的房子有根有基而总不动摇，愿我们的生命不假冒伪善，反而因顺服而越加充实。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今天